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早上6点到9点早安音乐，周末的早晨用好音乐迎接轻松自在的一天，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早上9点到12点音乐 Brunch， 周末出游陪伴，音乐主题分享。 请问想来点什么？ 我想要蓝调咖啡、摇滚煎蛋、拉丁土豆泥。 欢迎光临 音乐 Brunch，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e Chinese Golden Chart，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Just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下午2点到4点音乐漫步。不管天晴或下雨，只管漫步在美妙音符中，伴随着美好的假日时光，双休日就和 Music Radio 一起音乐漫步。下午4点到6点音乐新经典，留声岁月无限怀念。下午6点到7点音乐 Live，热歌金曲现场演出，嗨翻全场！ 热歌劲舞，魅力四射，万人 K 歌，热血沸腾。跟着我们一起唱，一起嗨！音乐 Live。